比起来生产能力大很多，而且生产的那个面粉质量也要强很多，所以伊莱莫面粉迅速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并开创了北京机制面粉的先河。1931年的时候呢，这家伊莱莫面粉厂更名了，改名为三洋面粉厂。解放以后，北京市政府为扩大这个国营面粉加工企业的力量，把这当时三洋啊、福星这些私营面粉厂整合起来，成立了这个北京面粉公司。 这就是国营的企业 了，变成国营企业 了，北京市面粉公司。 对，在1992年的时候，现在这个品牌谷传品牌注册。到2001年北京谷传食品公司成立，当时只有两家面粉厂，这个日处理的小麦能力是1300吨。到今天呢，谷传已成为有下属企业8家，日加工小麦能力是3500吨，年产值30亿元的一个大型的，在国内是大型的这么一个面粉加工业。那么刚才提到这个 伊莱谋啊， 对 吧？其实谷传这个商标，实际上刚才您说了，是1992年才注册的。 对， 前身最早在伊莱谋面粉厂。这个伊，我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左边一个贝壳的贝壳的贝，右边一个台， 对， 是吧？ 对，是 这个台湾的台。 对， 这个宜，然后来是来去的来，谋是那个回眸一笑的谋，去到木字旁，右边的这个 部分。对，也可以说姓木的木。 哦，姓木的木，对。 是个多音字。 对对对。 那么。 这个名字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哈。 怪异。 为什么呢？ 这个名字说起来还是挺有文化味的。在古代呢，这个来是指小麦，谋啊是指大麦，是吧？宜大家都很清楚是这个宋的意思，是吧？那么合起来的意思呢，就是送给人们用那个麦子做成的面粉。应该还是充满着文化的意味。那么谷传呢，可能大家对这个品牌啊，应该说可能也不解。因为一般面粉呢、都用什么雪啊什么白呀、 是啊，在市场上好多这样子的呢。 对，为什么用谷传呢？ 突出它的这个雪白哈。 对，那这里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谷传，这个商标品牌的名字的由来。那不是1992年的时候啊，就是北京这个面粉工业公司，它建了一个大型的日处理800吨小麦的这么一个现代化的面粉厂。当时呢，这个面粉厂坐落在通州的大运河畔。这个由于啊，这个厂子坐落的地点是在京杭大运河的这个起点。几百年来啊，这个通州是漕运和仓储的重地。所以当时北京市粮食局的局长张正义亲自为这个厂子品牌命名为谷传。后来呢，北京市面粉公司所有面粉厂的品牌也都命名了谷传。 是因为最早它是在这个陆河面粉厂这边， 对对对， 大运河边上， 是是，对对对， 一艘谷船重新扬帆起航了。 对对对，是是。 那么到去年2017年的时候，谷船品牌的价值已经是位列全国食品行业前茅了。那么这几年呢，我们知道谷船不但扬帆远航，也加强了这种团队的这个研发能力和科技的这个创新啊、这个老字号也焕发出了青春的光彩哈。那么在这当中做了哪些创新呢，赵总？ 也说谷传食品公司成立以来吧，在这个市场竞争的压力和这个社会和责任感的共同驱使下吧，我们在这个科技创新和这个产品创新方面应该说始终在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说近年以来我们陆续推出了不同规格的产品，比如像谷传饺子粉啊、谷传自发粉、谷传面包粉、这个谷传7+1营养强化面粉、谷传的这个微波蛋糕粉，以及这个给食品企业使用的这个全聚德压饼粉啊、华天包子粉、稻香村糕点粉、肯德基煎炸粉、康师傅方便面粉，还有伊利面包粉等等。应该说在产品方面谷传一直是引领着这个市场的消费，引领着行业的消费趋势。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说谷传食品公司三大系列产品，通用、专用、营养强化，

我们今天来讲张京先生的时候也讲过这个事儿，就是毕加索见过两个中国的画家，一个是张大千，一个是张京。 嗯， 那么张京给他送来了齐白石的资料，张大千给他带来了很多敦煌的东西。 嗯， 啊，这个毕加索实际上对中国的这种认识，同样通过这两个中国画家。 我们今天作为今天也是节目的一个算是总结陈词哈，在您看来，这个张大千之于中国绘画，总结的来说，有哪些值得一提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呢？ 哎呀，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觉得大概可以说有四点吧。第一，他这个我们看节目开头也讲过这个观点，就是他通过他自身实践了中国艺术这种走进来再走出去的这种境界，通过城市化来学习，然后忘掉城市，进入一个自由境界的这种创作方式，这是中国画独有的一种方式啊，就是你要学习一种你终究要忘记的东西。 嗯， 第二呢，他对于敦煌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这种敦煌文化的传播功不可没，他的文化自信和做东西方文化交流使者的这种功劳吧，我觉得是不可磨灭的。第三呢，他就是从他艺术创作来讲，他自己发扬了这种泼彩的这种传统方法，然后通过打通这种中西审美的构建这种共识，让西方的观众能够接受中国传统绘画，这个也是他功不可没。那最后呢，他在大风堂呢培养了很多的这种弟子来传承中国艺术，使得这个一个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变成一个画派，然后变成更多的这种影响。其中你像何海峡后来又成为黄土画派的一个开创者，就是他的弟子中有另立门派的。 对， 所以这个对于整个中国书画的这种发展，他还是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是也是遍地开花。 对 啊，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了这一次在国家博物馆正在进行的展览，也了解了张大千的作品、张大千的生平以及他的奇闻异事啊，也是非常感谢田先生为我们做出了这么精彩的讲解。 哎，不客气不客气。 好了，今天的访谈部分就先到这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学院与沙龙，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亮相，参展的103件学院派艺术精品都来自世界闻名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和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其中杰出的艺术大师多米尼克·安格尔的朱比特与忒提斯是第一次走出欧洲来到中国，展览集中展示了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艺术以及法国社会风貌。这个展览会持续到5月份，法方策展人还将于展期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办一个美术的梦从巴黎到北京的讲座。国家博物馆最近推出了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这次展览以吉庆春节和生肖狗为主题，展出的馆藏的卷轴画、挂瓶、图册、年画、剪纸、瓷器等文物，展品系统展示了日常生活中犬的社会角色和重要作用，陶俑生肖犬印章、铜家、铜鼓拓片、玉制小狗等文物，多角度反映了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富的象征内涵。展览在国博南十四展厅展出，展览持续到3月30号。今年是国家体育场鸟巢开放运营10周年，鸟巢商业管理公司宣布将推出一批包括贵金属和翡翠制品在内的文创产品，线上和线下同步销售。据介绍，这次鸟巢推出的是鸟巢10周年纪念金卡、金银模型和凤环巢翡翠摆件，都是限量发行，由专业团队设计制作，同时还推出的包括有陈列、饰品、文具、玩具、运动服饰等类别的纪念文创产品，以鸟巢的建筑文化元素为设计蓝本，在线上线下同步销售。2月1号，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2016年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素白在北京辞世，享年96岁。素白先生1922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任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作为历史考古学上级大成者，著有白沙素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著作。素白先生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2月20号到3月7号，在佳士得伦敦即将举行的20世纪周系列拍卖会中，将重点推出私人珍藏的现代与战后艺术的多样性收藏专场， 这次精心策划的显赫私人珍藏专场是来自一位极为低调的建筑师珍藏，他所藏的作品不仅体现了收藏家的眼光和建筑意识，并且呈现了艺术家不断追寻在艺术中推动传统的界限，其中包括了毕加索、培根、齐里科、莱热、莫兰迪等多人的作品，他们都曾探索绘画和建筑之间的协同作用。据了解，这批作品将于2018年2月5号到8号率先在香港亮相。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上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官方社交账号上分享了几张照片，透露这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米开朗基罗艺术设计展期间，竟然迎来了一位打扮成忍者神龟的神秘访客。看过这部动画片的朋友应该知道，他们四只神龟喜欢结队冲出下水道吃披萨，而且其中还有一个神龟也同样取名米开朗基罗。让人没想到的是，其中一位队员竟然忙里偷闲，在展览举行当日的上午跑到大都会博物馆欣赏起艺术作品来。从博物馆分享的几张照片来看，他还是挺享受这个闲暇时刻的。最近网上流传了一段用橘子皮就能解锁手机指纹识别锁的视频，视频中主流手机全部中招，用他人的手指、橘子皮甚至纸巾就可以随意解锁手机指纹识别，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手机安全专家表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传感器面积小的限制，手机采用的指纹识别技术只需要部分信息相符就能够通过，这和传统的公安刑侦、考勤和身份证能采用的指纹识别技术相比，验证并不严格。被评为米其林餐厅在很多人看来是件光荣的事情，但是因为主厨不甘平级压力，法国一家顶尖餐厅主动请求从米其林美食指南中除名。米其林公司日前同意了这个请求，表示这不是第一次因为这类原因允许餐厅退出这本美食指南。这家餐厅位于法国阿维隆省，连续18年获评米其林美食指南三星推荐。大约十年前，主厨布拉从父亲那里接手了这家知名餐厅，悉心经营，但是去年9月萌生退役，表示不愿意接受专业人员不定期的抽查的巨大压力下烹饪美食。水果和蔬菜可以说是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爱吃水果，尤其是女性特别崇尚水果，甚至把水果当饭吃。除了满足口腹之欲外，他认为水果能够满足美容和保持身材的需要。但是您知道吗，吃水果也是有最佳时间的，首先是早餐，大部分人吃早餐食物的质量不是太好，应该适当的加一些水果。其次是两餐之间吃点水果，能够补充水分，又能获取丰富的营养素。还有就是餐前时间，健康成人如果有控制体重的需要，餐前吃水果比餐后吃效果更好，有利于减少进食总量。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国家大剧院市民新春联欢会将延续之前一年一度的传统，在2月7号拉开帷幕，在春节前夕推出我的祖国专场音乐会和共圆中国梦专场演出。2月7号我的祖国专场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曲目包括十送红军、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等。开场曲目将由180多人共同演绎，观众将感受百人合唱的震撼。2月13号的共圆中国梦专场演出将在大剧院戏剧场上演，集结了众多优秀民族民俗精品佳作。本届市民新春联欢会的市民节目是从10000多人次260多个报名节目中层层筛选脱颖而出的，横跨歌、乐、舞、戏、剧五大艺术门类。继个人账户单日申购额度受限后，余额宝单日整体申购总额度将再度收紧。从2月份开始，余额宝将设置每日申购总量，也就是单日实际申购达到设定的额度时，不会再受理申购申请。这一额度根据基金申购赎回情况动态设定。这种情况是为了保持余额宝的长期稳健运行，并防止规模过快增长。根据余额宝的页面提示，此次调整的时间暂定在2月1号到3月15号。对于用户来说，在此时间段余额宝将暂停自动转入功能，但余额宝转出、消费、收益结算等都不会受影响。